从波罗蜜门进入种种菩萨之地，正受诸佛无上菩提及波罗蜜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家随起。咁啊，向下咧就系、是、解释我哋随起功德啊。咁啊，随起啲乜嘢功德咧？咁我哋应该咧就要明白。如果唔系啊，我哋点样去做呢个随起功德之事咧？咁所以此一段经文啊，就系、是、解释我哋随起功德之事。咁我哋点样去做呢个随起功德嘅事？咁啊，经文咁长啊，我哋从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直至到证入种种菩萨之地，就系、是、列出诸佛啊呢、这个因中嘅功德。他曾经怎样的发心，怎样的能行苦行，怎样去做这个功德之事。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罗蜜分布舍利所有善根，就是列出佛果上的功德。我们不单说随起诸佛因中的功德，我哋亦都要随起佛啊无上菩提及波罗蜜果上嘅功德，亦都可以讲咧系说出啊所谓随起功德嗰种啊境界。我哋随起啲乜嘢功德咧？就系、是、随起佛恩中嘅功德，随起佛啊果上嘅功德。咁啊，我皆随起呢一句咧，就系、是、说明啊。我哋能随起嗰种嘅心行，我哋诸佛菩萨嘅因中功德，以共火上嘅功德啊，我通通都随起，以共咧系赞叹。个尽法界、虚空界，呢个就若呢个华严讲嘅，说明咧。这个法界的广大，十方三世就若这个事来讲的，那么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那么十方三世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若这个事，即是事实这一方面来讲的，那么不管横说事讲，说明啊，这个境界啊是很广大。它一切的佛刹，佛刹呢即是是佛国土，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广大的世界，以共十方三世啊这么深远的世界里面呢，有很多佛国土。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出世，以持这个佛法，所以称为他的佛刹，即是佛国土。他极微尘数的诸佛如来，既然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都有佛国土，那么说明佛国土就很多很多。那么既然有佛国土，就当然里面是有佛享受坐道量。现在这个国土是尽空遍界，当然十方三世诸佛呢也都是无量咁多，多到是极微尘数咁多。他从初发心就为一切住，那么第一句从初发心呢，咁啊，说明啊，如果我哋想成佛，第一步系呢个最重要嘅啦，最紧要咧就系要发心啦。咁啊，如果你个善心唔化啦，即使嗰啲经师摆响你面前，即使诸佛菩萨企响你面前， 你都冇法子发心嘅，一定咧要你自己发心。咁啊，同时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呢个波斯匿王啊，常常请佛到呢个皇宫里边啦，啊受供，以供咧请佛咧讲经，教化呢个宫里边嗰啲宫娥彩女，以供宫里边做事嘅人。咁啊，其中有个老婆婆咧，佢硬系唔信佛嘅。咁啊，佛咧都可以讲啊，都唔使你嚟尊敬啦。有阵时咧，佛咧觉得佢咧都系好愚痴啊，等于话你即使唔嚟尊敬咧，都冇问题啦。佛啊，仲以佢呢个最尊无上嘅身份咧，佢仲去啊，去接近呢个老婆婆，等于话唔使你嚟亲近啦。佢调转头咧，去接近呢个老婆婆，呢个老管家，希望咧佢信佛。咁而波斯匿王啊，在整个佛法里边咧，佢系一位啦，好有名，好忠心啊！呢个支持佛法、扶持佛法嘅人，当然佢亦都好希望佢呢个老管家婆婆啊，同自己咁咧恭敬佛、信佛。但系佛每次到波斯匿王呢个皇宫里边讲经说法、献供啊，硬系呢个老婆婆咧有咁远就走咁远，佢根本就硬系唔见佛。就算话明啊，呢个波斯匿王咧要赶佢扯噶啦，啊佢宁愿接受咧执包袱，但系佢都唔肯嚟拜佛，唔肯嚟见佛。咁啊，佛咧有一次啊，咁啊亲自咧去接近佢。去见佢，咁佢就退啊，退到埋埲墙先啦，冇得退啦。咁啊，佛咧都现身啊，嚟到俾佢见啊。但系佢咧唔知，佢仲揾个手啦，揞住自己嘅眼啊。佢硬系唔见佛，唔得话唔知见佛，佢连见都唔想见。咁啊，所以佛咧当时就叹息啊，佢话佛法虽广啊。都难道呢个无缘之人啊，所以佛虽然咧系成佛啊，所谓有神通、有福德、有智慧，为人中之人、天中之天，可是呢佢有一样咧唔能够做到嘅，就系、唔能够化度呢个无缘嘅众生。所以佛教里边咧，就算系佛在世当时啊。好多都唔系佛嘅弟子啊，佢信佛，佢真系皈依，但系佢唔系佛都亲自同佢做，而系佛嗰啲弟子呢收佢做徒弟，即系等于话咧系佛嘅徒孙啦。啊，咁啊嗰啲徒孙辈咧同佛冇缘，佛咧唔教得到佢哋，咁啊只有啊佢嗰啲弟子啊收佢做徒弟，到佢哋出家。咁啊，呢種緣田咧就係講緣分啦。咁啊，亦都可以講咧，就係話你呢個人咧發唔發心？你只要發心，不管佛度佢又好，佢個弟子度佢又好，呢個都唔係問題啦。因為佢所信嘅係佛嘅道理，而佢所歸依嘅最高無上啊，就係三寶。咁所以我哋一个学佛人咧，最紧要就系我哋初初啊发心，佢话从初发心。如果你最初一念啊唔发心，学佛修行，你就冇办法啦，日后正法道。咁如果你初心发咗啦，但系仲要有个长远心喎。所以话初心易发啦，长远心咧系难持，好紧要啊！咁啊，好多人都信佛，吓睇住人哋信佛啦，啊几好啊，几好啊！咁佢又去信佛啦，点不知三日咧佢就退心啦，啊你就包括啦，真正出家亦系一样，啊睇住人哋出家好似啊几好啊，啊等到佢出家冇几日啦。觉得唔系几好啦，咁啊呢种咧就叫做啊初心 ให้ย่งยี่ฟ้าละเพิ่มหญิงซ้ำนะขันนานเสียสอยฟ้าหญิงจิ้งเลยดีเยาเหลืองเกยว่าเขาว่าโทษซ้ำเก่าเก่งให้ยี่ปัดยี่ก็ว่ายี่ซ้ำให้โทษซ้ำหนานะก็ว่าโทษซ้ำแต่ก็โทษฟ้าซ้ำนะเก่าเก่งที่ก็ตัวเฮาสิงฟัดเก่าเก่งสิงฟัดเขามาเหลืองเหลืองซ้ำนะเขาจะให้หมทองแล้วก็ทอฟ้าซ้ำแล้วก็เก่าฟ้าซ้ำตึกที่สิงฟัดเขามาเหลืองก็เหม็นเสียหรือตู้เหลืองเหลืองยี่ที่เขาจะให้หมทองตามในเขตสัตว์นะให้เชื่องทองเยอะหมู่ทอฟ้าซ้ำเลยย่อนังก็เก่าเก่งอ่ะเจ้าเฮาตาโตนี่ก็สิ่งฝัดกับหมกตึกนะเจ้าเฮาตาโตนี่สิ่งฝัดกับหมกตึกยึดให้เหยาตีท่อก็ยับปอกฝาซ้ำสอยว่าโทซ้ำเชื่อท่อฝาซ้ำยึดเก่าถึงสิ่งฝัดซ้ำอ่ะติ้วมีนให้เหลืองอย่างเขยชัดนะให้ยับอย่างตันในยี่สี่ซ้ำให้โทซ้ำหนาหน้าตอนนี้เหลืองอย่างฝาซ้ำจีจงนะ最难嘅系初发心。现在我哋起人念佛，或者咧系讲经，希望多啲人听，多啲人学佛，就系希望佢要发发呢个初心。如果呢个初心唔发啊，呢个究竟心咧唔容易得到。但系你初心发咗啊！你一定要維持，你要發呢個長遠心，唔好一步十行。如果一步十行啊，你唔能夠成就呢個無上菩提佛果啊。咁啊，現在十方三世之佛就話盡空遍界，十方三世咁多個佛國土裏邊都有佛響處啊。佢哋最初啊，亦都是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最后才是可以成佛，所以叫做冲追错发心。他为一切之，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他为这个时间要发心呢，他就为这个一切种事，即是呢为求佛道。咁啊，成佛咧就叫做无上菩提啊嘛，成无上菩提咪即系成无上智慧啦。咁所以佢哋一切知达到啊，我哋呢个目的咧，所以就要勤修福慧啊。咁啊，福与共慧，你两样都要修啊。有福冇慧啊，有慧。冇福啊，都系偏於一邊，一定咧要福德智慧兩樣都要圓滿，咁樣先至可以叫做成佛，成無上菩提。咁啊，如果有福冇智慧，咁啊呢個人咧好風光啊，真係佢著唔曬、用唔曬、洗唔曬。可是咧，佢冇咩智慧啊！除咗享福之外咧，一无所识。咁啊，呢种就叫做痴福，就唔系呢个好嘅福。咁啊，如果单系有福啊，冇智慧啊，咁啊，亦都系唔得啊！你虽然系有福，但系冇智慧啊。咁如果你单有智慧冇福咧，亦系冇得享啊！嗱，所以好多咧，我哋出家人都系一样啊！啊，佢有啲人咧，佢好福报噶噃，真系噶！啊，但系佢唔使几叻嘅，啊，佢亦都唔使好俾事，佢硬坐响住咧，佢好知识嘅，所谓样样现成啊，佢福报好大。但系亦有啲咧，佢好叻。能言善道啊，亦都好好道心，可是个福报呢唔够，亦都冇乜嘢好享受，咁都系呢偏于一边啊。 咁一定咧要有福，亦都有智慧。嗱，咁從前咧有個法師啦，即係大家都聽過啊，有好多，佢好會講經，佢好會説法啦。但係咧，佢每一次講經咧，都冇人參加啦。總之佢呢個講經法會咧，永遠都冇人參加嘅。咁你點講咧？咁佢自己當然好慚愧啊！佢知道自己冇福冇人緣。咁而家點樣先至可以得到人緣咧？但係自己做個法師，既然冇人緣啊，當然就唔會有好多供養啦。咁佢想結緣都冇機會啊！自己冇能力啦，連人緣都結唔到。咁後嚟有個法師知道啦，佢話同參啊。他说你不用心灰，他说我问你，他说你家身上有哪一样东西钱啊可以变卖的，他说你告诉我听。那么当时这个法师想来想去，真的自己身无长物啊。后来他再想啊，我有件袍啊，有件袍啊，即是广经的大袍啊，即是袖阔一点那些，都仲系有成八九成身，啱啱做起着咗冇耐嘅啫。咁啊，呢个法师话得啦，嗱，咁啊，你拎出嚟，佢话我就将你咧呢件袍啊变卖咗佢。咁啊，变卖咗佢之后啊，咁啊，将嗰啲钱咧，你就买嘅咩嗰啲果啊，或者嗰啲花生啊，或者嗰啲糖啊。那些砂糖啊，等于说那些藝啊，那些雀仔喜欢吃的，那么那些花生啊，那些雀仔会吃的，那些黄豆呢，那些雀仔喜欢吃的，那么那些糖啊，所谓那些砂糖，那些片糖啊，你走去个沙子堆那些石头呢，那么那些藝仔呢都很喜欢吃的。所以这个法师将我这件袍卖了，当然件袍就不抵得多少钱的，你想话供一堂大斋呢，亦都冇办法，供唔起啊，唔够啊！你就算供堂大斋，能够食得几多个人呢？所以呢个法师有智慧，佢同佢买嗰啲果啊、花生啊，去个斋嘅时咁啊，杀开佢，打开佢，等到好多嗰啲鸟雀呢可以食。佢另外买啲方糖、砂糖、天糖，所有呢个山嗰啲石头啊。佢都挤多少糖响住，咁啊嗰啲蚁仔咪可以食啦。咁啊呢个数量啊就好多咯喎，即系供养嗰啲物件啊就唔系好抵钱，系好少啊。但系都能够结到好多个缘。咁啊，同时呢个法师就教佢啊，佢你唔系净系俾咗糖、俾咗豆佢食啊先喎，佢哋仲要发愿啊。佢话愿啊，在20年之后。等于话你哋通通嗰啲蚁仔、雀仔，所以昆虫、蚂蚁，受过我呢一次嘅供养啊！你尽此一报身，你死咗之后咧，唔好就唔再做雀仔，唔再做蚂蚁。我今日以呢个财啊，以呢个食物同呢啲缘，同时我仲帮你诵经，帮你发愿啊！愿你哋尽此一报身。脱离呢个蚂蚁身，脱离呢个雀仔身，脱离呢个畜生身。喂，咁啊20年之后，咁啊个个都20岁咯，啊，咁啊到嗰阵时咧，你哋通通都嚟啊，做我个护法，通通都嚟啊，拥护呢个道场。咁呢个法师就教佢咁样发愿，亦教佢咁样布施。咁啊，呢个法师就照做，卖咗件袍，咁啊买糖买嘢，放上阿生嗰时，同嗰啲雀仔蚂蚁结缘，同时咧为佢哋发愿。咁啊，结果20年之后咧，咁啊呢个法师行运啦，嗰啲运到嚟啦，咁佢每一次讲经说法啦，啊都系一班年轻嘅10多20岁嘅，完全都系呢班人啦。拥护佢，咁啊每一次讲经啊，过千过万啊，都系10多20岁嘅， 等于话呢班十几二十岁嘅人啦，通通都系啊，十几二十年前啊，系接受佢呢个糖或者花生或者豆嘅供养，咁啊亦都接受咗呢个法师啦，为佢嗰种嘅祝福嘅祝愿，尽此一报身，脱离畜生身，即刻做翻人。咁啊，加十几二十岁善根到啦，同呢个法师有缘，所以佢都即刻咧就扶持呢个法师啊。嗱，咁所以呢点咧就关于呢个福与共呢个智慧。嗱，咁所以我哋咧一个学佛嘅人咧，你唔好净系修福，你亦都要咧修智慧。嗱，呢次咧明明呢个经文咧系佛讲噶，啊，佛咧最初发心。为求成佛的一切智，咁啊未成佛之前你要修行啊嘛，修啲乜嘢行呢？就系、是、勤修福慧，好勤力咁样修福，亦都要好勤力咁修智慧。嗱，咁啊，如果有人今问阿法师啊，咁啊，我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咁啊，好简单，你又有乜嘢？机会啊，你真系咧买啲糖啊，喂下啲蚁仔啦，好好噶。啊，或者你放生咧，啊，咁啊人哋放生啊，你又可以参加，或者买条鱼，啊，或者买只虾，你又照样放咗佢，你仲要同佢祝福啊，同佢皈依啊，咁啊愿佢生生世世脱离呢个畜生身，要扶持佛法，扶持三宝，咁你觉得系求福事？或者凡是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而你有能力有财力亦有人士，那不管是私医又好，赠医又好，啊，或者呢，啊，修桥整路也好，你尽量做这个事，那就叫做求福了，这个肯定求福结到缘。那求智慧呢，你就只有重机，其中呢以诵呢个金刚经，或者呢你冇咁多时间呢，你就诵啊心经啊，系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咁啊，此一部经呢只有260个字，但系佢里边嘅理论呢就系，为呢个600卷大波野经嘅精华，等于话600卷大波野经不管香港。就是这个260个字呢已经代表了。那么波野就是智慧啊。心经里面讲啊，三世诸佛得依波野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诸佛啊，三世诸佛离开波野啊，不能成菩提啊。三世诸佛无波野啊，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咁啊，既然三世诸佛都系从呢个波野而出啊，可见波野就系智慧啦。啊，咁我哋最好咧，就每日啦，你啊诵下心经。咁啊，最好进一步咧，你有时间啦，就诵啊金刚经啊。咁啊，金刚经咧，除咗系波野智慧之外，仲有一样好处。咁啊，如果边一个人多病啊，或者成日都孭住个药煲噶，总之唔系食嗰样啊，食那样，日日都要食药嘅，即使系食药都好啦，都成日都唔精神嘅，咁你最好就诵金刚经啦。点解咧？一方面诵金刚经啊，增长智慧。另一方面咧，我哋叫做金刚经啊嘛，简单咧就叫做金刚经，全名咧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咁啊，既然简单咧，叫做金刚经啊，金中之刚啊，当然啊，锋而且利啊，能坏一切啊，一切不能坏金刚。咁啊，既然金中之光系金中嘅精华，锋利无比，能坏一切，一切不能坏此金刚。 咁啊，既然青云嗰度金光不坏身啦，所以每一个受持金刚经嘅人咧，呢个人一定咧系长命啊！好少诵金刚经嘅人咧系短命啊！除非佢真系呢个业障太重啦，不然嘅话诵金刚经嘅人咧，据我所知啊，多部分嘅人咧都系长寿，因为佢金刚代表呢个智慧猛利，所以得到呢个长寿啊。嗱，咁啊，边一个人呢？如果你自问啊，福薄都系薄相啊，唔系呢个寿者相啦，你即刻改变，你诵下金刚经啊，你日日都系咁样诵啊，的的确确啦，可以令你长寿啊。唔得人可以长寿啊！如果诵金刚经嘅人啊，可以连嗰啲畜生咧都得到好处。咁啊，从前有个老和尚啊，咁啊，佢系养一只公鸡，因为喺个乡下里边咧，咁啊，对于呢个时辰钟啊，系冇咁方便嘅，因为乡下地方亦都冇电。从前亦都冇咁靓今日嘅钟，一嚿电芯就可以用一年啊，根本就冇啲咁嘅设备，冇咁嘅发明，所以乡下人咧，咁啊个朝头早起身啊靠嗰只公鸡叫啊，咁啊嗰啲公鸡朝头早咧，所谓五更鸡啊话五更啦，大概系五点零啊六点钟嘅时候咁啦，咁佢就好自然咁咧，佢就叫噶啦。咁啊叫啦，咁啊一隻叫，隻隻都叫啦，當然係嘈天巴閉啦。咁啊，一般正常人嘅生活啦，晚上九點十五鐘瞓覺啊，咁啊瞓到五六點鐘啊，應該就算雞唔叫都應該要醒噶啦。何況嗰只雞叫下天啦，佢就更加醒得快。咁啊有個老和尚咧，佢就係公雞啊，咁啊都係幫助佢朝頭早啦，叫佢起身噶。咁啊佢朝朝起身呢、這個老人家啦。他一生人啊，从出家直至到八十几岁死嗰日咧，佢日日都系诵金刚经啊，咁当然过背啦，唔使睇书噶啦。佢一食完饭，总之冇事咧，佢个嘴啊，咁就金刚波就波罗蜜经，以前我们一时佛就舍卫国，咁佢由头咁啊练到底，练完一步又一步，佢冇呢个时间性啊，亦都冇呢个多少步嘅规定，咁呢个得闲佢就诵。咁我养一只鸡之后咧，咁我除咗行啊，有阵时亦都坐下啦。咁啊，嗰只鸡咧就总系咧，佢如果坐唔动啲啊，嗰只鸡就企喺我张凳嘅侧边啦，咁啊总系打侧个头，咁啊睇住呢个老和尚嗰个嘴啊，咁啊动经啦，佢就即等于话咧，嗰、那个耳亦都打侧咁嚟听啦。咁如果呢个老和尚佢坐得耐啦，咁又都要行下喎。但系佢一路行咧，佢一路都系咁样念啊，啊咁啊，于是我咪行一时佛就舍卫国，啊咁啊念啦，佢又都跟住个老和尚啦咁啊行，咁啊呢只公鸡啊，当然呢个老和尚就唔会劏佢噶啦，咁我哋出家人就唔杀生啊嘛，亦都唔食肉噶嘛，就肯定就冇理由劏佢噶啦，只系不过最多咧就养到佢死为止啦，咁啊贪佢啲朝早叫下。咁啊，日日咪俾啲米佢食啦。咁啊，呢个唔系问题嚟噶啦。俾佢食啊，食米又唔会杀生害命噶。但系谂唔到呢只鸡咧，佢又咁啊自恨啦。老和尚坐喺度念经，念金刚经，佢就打侧嗰只耳听，打侧个头望住个老和尚个嘴。老和尚行，佢亦都啦吓。咁啊，跟住呢个老和尚咧，咁嚟到佢行。咁啊有一日啊，咁啊呢个老和尚朝早啊照样朝朝都系咁样坐响住，咁啊诵经啦，咁啊嗰只鸡亦都咧系跟惯咗佢噶啦，咁啊朝朝都响佢个脚边，咁啊有一朝老和尚诵完经啦，咁啊起身啦，起身啦佢初初就唔觉得嗰只鸡噶喎，咁啊觉得嗰只鸡仲咁样企响住。咁我想你哋仲唔走咧？你唔走，你咪阻住我行路，你阻住我落座啊嘛！ ก็มาสงว่าองค์องค์เคยเจ็บมันจะเจียวนะคือจะต้องใช้องค์เคยนะที่จะเจียวให้ก็ไม่ยอมก็ไม่ยกก็ยกนะตอนนี้มันจะเกยยิงก็ชี้ดูเจ้ากันละตอนนี้ว่ามันเจ้าอย่างแท้เคยก็มาฮะยิ่งมาชี้ต่อยถ่ายก็จะเจียวชี้เจ้าให้ยกสองก้อนเคยเทนะอ่ะคือจมเคยจิ้มยกก็บอกก็มาจอยหมอเคยละยิ่งไปเจ้าจอยนี่ก็จะเกยเจ้าให้ก็มาเคยทั้งสี่นะก็มาเจ้าจอเคยต้องตีต้มฝันใจส่งส่งหาจึงแทงแทงหาส่งแทงนะกำลังใกล้แบบเจ้าจอละก็มันนี่ก็รู้ว่าเช้านะฮะก็ว่าสินจ้อยสินจ้อยละก็วันนี้จงสินแทงจริงแทงสักตัวกำลังยิงจ้อยละไม่เคยทั้งเสียเจ้าจอก็มาเอาเลยจะแทงแล้วก็แทงนะก็มาแทงมาจ้อยนะก็มันนี่จะใกล้นะคือจะโจใกล้หงายโตแล้วเราต้องจะต้องโตละโตอยู่คือมันสั้นว่ามันใส่หงายแล้วโตคือจงยัดยาก็มาแท้นี่ก็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จงกำกองขึ้น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ำกองปัดหวายสั้นนะนี่ก็ปู้เหยื่อก็จีไรปัดหอจีอ่ะยันจีคือเจ้าก็เสียวนะคือขีนโม่ทงฟัวจอดแท้งนี่ก็เลยว่าเสียงนะก็จงจงจึงก็ย่ำจึงนะคือจะเจ้าต่อละเพราะมันนี่จะใกล้นะปัดจังเหยาฟุกโปตัวเหยตู้有智慧啊越多呢是长福长寿之事啊。啊咁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啊多病痛身体呢唔健康咁你最好呢就是诵金刚经啦。呢个就有关呢是金刚经呢一方面如果以任何一个人有缘你就诵金刚经就是求智慧。增长你的智慧，咁啊，如果做一切种种嘅功德事，福利人群，咁就求福报，亦都包括向下所谓能难行易难行啊，难忍易能忍啊，人则唔能够做噶，我能够做啊，都系自己求福，都系自己求智慧，咁啊，福慧。都两样圆满啦，咁先至可以成佛啦，成就呢个一切种子。个不惜生命啊，咁我哋求福求慧啦，所以佢啲文字啦，好好啊。嗱，最初发心系唔容易，发心之后为乜事咧？为成佛，成佛嘅一切事。咁我哋想成佛一切劫点样修呢？就要勤修福慧，但系勤修福慧就唔系话一件啦，好轻松嘅事嚟噶。所谓咧，忍人之所不能忍啊，行人之所不能行啊，做人之所不能做。总之，别人咧唔能够去做去行，我能够去做去行。咁如果你真係別人不能行不能做，你能行能做呢，你就要附帶呢一句經文，佢就不惜生命，絕對唔懈怠，求福求慧，絕對得唔怕辛苦，去求福求慧，所以不愛惜自己嘅生命，去勤修呢個福慧啊。而希望自己圆满呢个功德，嗱咁所以我哋丛林里边咧，亦都有好多规矩噶。咁啊有一个叫做出波，咩叫做出波咧？波即系斜波啊，即系嗰啲山嗰啲斜波。嗱咁啊嗰啲大庙咧，多数都系响呢个山上，所以话天下名山就真见多啊。所有嗰啲名山咧。大餐啊，都系嗰啲出家人咧，响住建呢个大丛林。咁啊，丛林咧就当然系烧柴，系烧草，就肯定冇今日咁舒服啊！咩煤气啊，咩石油气啊，咩烧电啊，咁啊肯定冇啦。咁啊，做个大炉大灶啊，咁啊嗰啲柴咧一嚿一嚿咁啊，有成先呢个圆径啊，一尺咁大噶。照樣成嚿咧，抌落去燒嘅。好啦，咁啊，嗰啲柴、嗰啲草啊，邊處嚟呢？當然喺個山上去斬啦，去割啦。 咁啊，边个去做呢？我曾经讲过好多次啊，丛林里边咧，我哋唔请外人做嘢噶，你肯去做啊，我哋都唔要噶，真系冇人冇在家人去做嘢噶，全部都系出家人做嘅。好啦，咁啊，如果今日啊觉得我哋啲柴草唔够啦，或者虽然仲有少少，咁啊呢个雨季又到啦，咁啊要准备啲咯。咁啊就出波，出波咧即系食完早粥。咁啊有个僧食师傅啊，所谓呢个节日嘅僧人，就未曾结斋以前，佢就宣布今日咧大家食完粥翻去啊，如果听见打板，就请你哋去库房啦，或者攞担挑、攞绳、攞嗰啲镰刀，或者咧系锯，咁样就去边处边处边处嘅地方咧，我哋咧就割草，以共咧系斩树，咁啊帮忙常住嘅柴火，咁啊一宣布啦，咁啊大家一会了，咁啊抽咗呢个蒲衣，咁啊大家一听打板就去啦，咁啊但系咧。丛林里边啦，唔系话个个都后生噶嘛，咁好多都系七八十岁嘅老和尚都有啊。咁啊，你话咩硬三波啊，去割草啊、斩柴啊，亦都系一件苦事喎。咁如果有人问啦，咁啊，我都唔行得、唔喐得噶，或者我即使我去得啊，我绝对不能同嗰啲后生比啊。咁啊，岂不是咪好难过？其实呢，呢啲就系我哋嘅丛林嘅规矩。有一句话咧，叫做随众啊，就唔随力。呢个板一响，话明系出波嘅，随天你真系有病。的确，大家都承认你系有病啊。你总之唔舒服咧，咁啊可免。如果你系冇病，由大和尚行头。大和尚行先啊，唔系大和尚唔系好舒服噶，大和尚唔系坐穴俾人睇噶，佢真系乜嘢事我都要行先噶，行先。咁啊，无论担挑又好，嗰条绳又好，镰刀又好，实际上未曾打板嘅，即系我哋大家知道噶啦。佢先就去拎好，等到板都响，佢已经起程啦。你都未曾去攞，佢已经起程啦。大和尚行先，咁啊之后咧，你就通通跟你去咗嗰处。嗱，咁啊随众，咁啊个个都要去啦。众咧就大众啊嘛，人要去，你要去，大和尚都去啦，小和尚唔去点得啊？但系就唔随力，或者我身体冇咁好，但系我又唔想唔做噃，都系求福啊嘛，都系结缘啊嘛，难得有咁嘅机会喎，咁就尽量。总之你唔好故意偷懒，我系的确咧，我系做得咁多嘅啫。但系你再做多啲咧，我啊做唔起。你叫我担翻船头，我都担唔起噶啦。咁呢个冇问题，你随于呢个大众，同埋一齐集体求福。但系你咧就随你嘅力量啊，你做得几多就算几多，咁啊就求福啦。嗱，咁我哋想早晚点？是人都要去的了，除了有病以降啊，好像上早点，一般来讲一落点啊就吃粥了，吃早餐了。那如果厨房那些大将军啊，你叫他上点啊，那么落完点还必须有粥吃，煲都煲不切啊，是吧？那么那些锅呢，那些人多的地方那些锅啊，唔系话高个平面嗰啲平面盖啊，嗰、那个人企落个镬柱啊，嗰、那个头顶啊，仲距离嗰个镬口啦，仲有两尺噶，你冚埋个平盖都垫唔到个头啊！咁你话一个钟头都烧唔滚个煲嗰镬水啊，何况你要滚成一镬粥啦？咁所以咧，呢种咁嘅工作人员就可以免，你唔使上点。上早点噶，唔使，但系上晚点咧，因为夜晚咧唔煮饭嘅，晚点都要上啊。咁啊，上点就梗系诵经啦， 嗱咁啊，诵经咪求智慧咯。咁如果你哋在家嘅信徒，你总之啦，你日日诵经，咩时候都得，因为你有你嘅生活嘅形式。每一个人都要做事，所谓为生活而奔驰。咁你就尽量就你自己嘅时间去诵经，咁就求智慧啦。诵经任何经典，只要系佛说嘅，都系一样。你中意拜佛嘅，你就拜佛；啊，你中意念佛嘅，你就念佛；啊，你中意持大悲咒嘅，你就持大悲咒；啊，我中意诵金刚经嘅，就诵金刚经；啊，呢个中意拜忏嘅，你就拜忏。都是属于求智慧的，凡是诵经拜佛都是求智慧的。所以很多的法师呢，他根本就不识字的，真的一字这么大，他半只都不识。他但是日日这样拜观音菩萨去求智慧，结果他开悟了。开悟了，他从前未曾看过的经，他一看他就懂得说，那就开智慧了。那诵经以供拜佛都是增智慧，开智慧了。那我们为众服务，扫地啦，煮饭啦，浇水啦，尤其是有一个镜头啊，你知不知道洗厕所，即是做厕所的所长啊。咁我哋个名就好啦，叫做净头，净即系清净啊，即系最邋遢嘅地方，人哋唔中意啦，你要同佢做得干干净净，等人入到佢都生个欢喜心啊，咁啊都系求福啊，咁啊一般小和尚出家，包括我在内啊，除非你系老和尚出家，即系几廿岁出家，你凡系嗰啲十几岁出家嗰啲咧，响丛林里边啊。呢一关啦，肯定系跳唔过啊！洗厕所啦，打扫地方啦，装饭啦，洗碗啦，呢啲咁嘅工作咧，你起码有几年要做下噶，唔做唔得噶。咁啊，点解就要你求福？你要多结啲人缘啊！所谓欲上千人，头上过啊！你一定要万人脚下行啊！你想日后做一千个人嘅统领阿头？你就現在呢，你要替一萬個人啊，好似腳咁低下去照顧人哋，咁啊求福啦，咁啊日後呢，你福又有啦，智慧亦有啦，咁啊出人頭地啦，久遠之後，總有一生一世啦，你就成佛啦，咁就叫做量足之，所以勤修。福慧啊，要不惜生命，要不怕苦，要吃得苦，要忍得苦，希望呢达到自己这个福慧两足坚啊，叫做一切事成佛道，这样才可以达到啊你最初发心的目的。他说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未曾数结。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这个修福修慧的时间。那么修福修慧的时间呢，既然他要不惜生命，不懈怠，不怕苦，要精进，所以在这个时间这方面呢，都不是为一朝一夕啊，或者是一生一世可以能够达得到。咁啊，我从前呢，我亲近呢个老师呢，佢真系俾我好多个启示啊。佢话天威啊，佢话学个剃头都要三年啊，个何况你想学个法师，一朝一夕点得噶？真系啊，你话学剃头。就有什麼難的，應該沒什麼難啦，是吧？那都要學三年，何況啊，你真的一套完整的學問啦，就等於說呢，你就不要經常計算 乜嘢时候可以成功，你总算系好好地啦，脚踏实地。你指望呢个耕耘啊，你就唔好咧谂住你要收获几多，总之你尽你嘅心力咧去学习。咁啊，我哋咧唔系一日、两日、三日、四日可以学得到，要好长时间。何况啊，真真正正我哋要了生死啊，正法道，俗语有话。肩钉一尺啊，肩钉三尺都唔系一日之寒可以能够做得到啊，何况你要用佢所有嗰啲落雪嘅地方啊？呢、這个冬天过咗，开始夏天啦，好多地方冇水食嘛，就靠呢个开始回南，开始天暖。咁啊，山上嗰啲雪啊，慢慢融啊，融咪变成水啦，咁啊流落嚟，我哋咪有水饮啦。咁啊，等到啊，山上嗰啲雪咧融得咁上下啦，亦都开始转冻啦，亦都开始要落雪啦。咁啊，循环不息啊，唔系话一朝一日结成冰，你想融佢啊，亦都唔系一朝一日可以融得到啊。我哋畜生多生多劫，嗰啲烦恼啊，嗰啲罪孽啊，好似嗰啲坚冰一样啊，亦都唔系一生一世嘅积聚。我哋现在要想消除啊呢啲所谓坚而冰雪嘅烦恼嘅热象啊，又岂可以话一朝一夕可能成功啦？所以我哋想成佛。想收福慧啊，要经过不可说、不可说嘅佛法极微尘道劫。嗱，咁啊呢个微尘就响呢个佛国土嗰次啦，将佢一个国土啊碎为微尘，咁啊应该嗰啲微尘就好多噶啦。但系现在咧，唔系一个国土、两个国土，而系一个不可说，两个不可说，即系话咧，唔能够用呢个言语啊嚟到代表说得出咁多个佛国土，咁啊说明呢个佛国土就好多啦嘛，咁啊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嘅佛国土。现在咧咁多个不可说、不可说嘅佛国土，将佢碎为微尘，一粒微尘当一劫啊！我哋经过咁长嘅时间啊，嚟到个勤修福慧、不惜生命咁。